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再次见面，来分享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知道在过去两天有多少人没有在我们中间，举下手这样知道，因为我们一个系列啊，没有不是让你们有 guilty trip， OK， it's OK， 我只是想要知道好，因为当我们刚刚那个司会已经提到说，在前面两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讲到说，然后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神首先让我们确定我们是他尊贵的形象，也是他谦卑的形象，我们的创世纪看到。同时神也有两个方式来实现他扩展他国度在地上的旨意，就是生养众多，什么样治理这个星球。那么今天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来看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教导这个国度怎么样实现，我们怎么样来参与其中。我记得我自己信主很久以后呢，知道圣经中有很多的道理很重要，但是在神学院的训练中间，知道说上帝的国度是整个从开始到起初这样一个，虽然不是在圣经中每次都出现的，但是是一个 undergirding， 是一个放在后面背后很重要的一个理念的时候呢，这个神的国这个概念呢，在我的心中就产生很大的震撼。那么有一次让我更清楚的一次经历呢，是我自己去这个参加我们2004年的时候，在那里开始做牧师。那么有一个团契，他邀请了一个企业家从加州来到奥兰多，他办了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讲演会，跟平常我们的敬拜不太一样。他当然是目的是要接近更多的慕道友。然后在这讲演会中呢，他讲到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怎么样的祷告，神怎么样祝福他。那么他特别的推崇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哈。那么你们听说亚比斯祷告哈，那是在 Chronicle 里头，在这个Chronicle 怎么说，在这个历代志里面，这亚比斯来祷告神怎么祝福他。那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讲演中讲到一个成功的人生，那我听出一点这个成功神学的味道哈，就是当你顺服神的时候，神会把所有东西赐给你，包括很多物质的奖赏。那我所以呢，我其实是很 gentle 的问他一个问题，我就是说就是说这是在中间有一个休息的时间，那我每个人都想在这地上成功，所以我就问他说，当我们来思想成功的时候，你用亚比斯的祷告很多，那我就说是不是你，我实际想跟他交换一下意见，因为不是在他讲道的时候，就说那其实整本的圣经都讲我们如何祷告，是不是很多地方讲如何祷告，那都可以，亚比斯是一个祷告，但是它不是一个全部的祷告。那我就在讲到不同祷告，诗篇里的祷告，然后哈拿的祷告，主耶稣的祷告，我就提到主祷文。然后呢，但是他的回答给我是非常的吃惊，因为他说我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我跟教会传统不一样。他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个八股，他说主祷文是八股文，他说今天教会不应该用这个东西作为一个 norm。 哎，我当时非常受不了，我马上腾就站起来然后走出去了。当然我是刚开始新做牧师的，当然这样走出去肯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在外面祷告以后我就回来，然后呢中间结束我跟他和好，就是说我觉得说我这样态度不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情，这个主祷文到底在教导什么？难道说我们平常我们都在背诵，对不对？如果叫你现在，如果你成为基督徒3-4年以后，如果教会经常用这样的一个Liturgic， 就是用这样的主祷文来表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祷告，我们也这样来背诵。但是你知道里面的意思吗？我们可能就这样背的已经非常顺口溜，以至于不再想他其中在讲什么。所以今天我在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时候，当然分享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更是要分享主耶稣基督这个祷告给我们的一个方向。当我们在基督徒人生中成长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圣经中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信息的时候，在这个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真是要来思想主怎么样来带领他的教会。为什么他要用这段经文，不仅仅是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更是给我们一个 vision。 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奉你的名在中间聚会，来谦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主你自己圣善的灵再一次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来充满我，耶稣基督的灵来充满我， 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让你自己的圣言再次发出光和热，让我们来高举你圣名的时候，知道主你的荣耀要在我们中间彰显，你自己要得应得的荣耀，你的国度要再度的降临在我们中间，你美好的旨意要带领我们，激发我们投身在你美好的旨意中间。我们这样的祷告信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深信主导文不仅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模式，也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意象。你知道一个人生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有不同的意象，期待着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改变。我们过去可能生活在我们父母的阴影下，生活在我们过去的阴影下，所以当你有结婚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夫妻，也许我们说哎，我们不要重蹈覆辙，我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不要像我们这个样子有一些失败。也可能我们在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有一些励志，说哎呀，我要对我的工作有一个期待，我要达成什么。甚至在我们教会初建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 passion， 也有一个意向，说主啊，你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这个麦迪逊的一个灯塔，是万人归向你。很多的家庭婚姻可以得到重建。但当我们有这些意向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意向不够大，这个意向不够远，它就不能够 carry 一个 power， 以至于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当我们失败的时候说，哦，也许就这样，也许我们成功的时候，哎呀，我已经达成了，我们教会已经坐满了。也许我记得我自己过去的教会，在我们建堂的时候，我们希望4141，就是当时我们大概有400人。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带领一个人，因为我们教会的地址呢，正好是4141 May Street， 就是 Columbus 教会，是过去我的教会。所以呢，我在那里头接受牧师的牧养。那我们有这样一个口号，希望把教会坐满。那是，现在教会已经600人了，这个意向达成了，是不是大家就 lost hope 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吗？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意向不光是一个让我们不可及，而意向本身给我们一个动力，让我们往前走。所以我深信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说，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那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的时候，他给他的门徒们一个意向，是他们靠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一个意向。但这个意向足够大，足够远， compel them 在这里实现这个意向。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想今天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个经文的后半部分。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分成上部和下部。上半部就是刚刚我所念的主他的国他的旨意，下半部是什么？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你思想一下我们的祷告，我们通常祷告很快是经过这个，如果我们按照主导文作为我们祷告的话，我告诉你是跟我一样，我跟你们一样牧师，但是牧师也软弱，我是很快 zip through， 什么神的国神的义都不是很重要，都快说哎呀，主我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让我有这个饭碗，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保住我的饭碗，主我一定要注意我的每日的祷告灵修，要讨你的喜悦，我不要我得罪其他的人，这些都是很重要。主啊，你不要让我遇见试探，让我犯罪跌倒来得罪你，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This is all good， 这是非常好，对不对？但是我们为什么很快就 zip through 前面讲的那些东西呢？这是我在星期五一开始的时候，当我在期待说一个这样一个所谓的属灵奋兴或者一个属灵的更新的时候呢，也许这样的题目不能够吸引很多的人来，因为哦，建立天国在人间，或者说先求你的国神的义，这可能都是像我刚刚那个碰到那个企业家所思索的，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跟我生活不是息息相关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Tell me honest， 当你听到这个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我们这次福星或者灵敏培养大会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是不是很吸引你？ Tell me honest， 是不是很吸引你？告诉我，因为这个不会吸引我的，至少我在我过去的作为一个成长的旅程中，我不觉得这件东西那么多重要，好像跟我的夫妻吵架没有什么关系，我送我儿女去弹钢琴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今天呢，是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就是当主耶稣 把这个 upper register 这个他前面讲的跟后面是极其相关的。但马太福音你如果看到他第六章结束的时候，他仍然说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忧虑为什么还在？因为我们不觉得天父在掌权。这为什么要说先求你的国你的义，其他东西加给你一切的够了，每日的难处你可以所当的。所以这是今天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前面的这一部分，从三个部分来分享。当我们认识我们上帝的时候，上帝期待我们对他认识更多，我们有改变。当我们认识上帝世界的时候，他的国度的时候，我们有改变。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作为他的形象，他的子民，来实现他国度的器皿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个调整。愿主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期待上帝怎么样改变我们对他的认识。我相信每一次讲到我们都期待有所改变，如果每一次讲到都是觉得说哦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永远不可能改变。上帝就是在用他每一个星期每一天来喂养我们，我们都有成长。当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第一应该有个感受，这是天父应该带来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上帝临到在我们中间的感受，对不对？天父，我知道我们每个人当思想天父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当然是一个 dysfunction family， 如果你正好你的父亲非常的是一个暴君的话，你跟天父的看法不一样。如果你的父亲非常温柔的话，你对这个父亲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每个人经历都会影响我们对天父的看法。但是也许我们这样想一想，这个在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天父，离我们很近的这个慈爱的上帝，到底在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人生信仰里头是怎么样。我记得当海啸发生的时候，这是在印尼几年前海啸发生的时候，正好的我们第三千禧年的老板 Richard Pride 他到印尼去这个教课，在唐崇荣的那个神学院教课。他教课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宗会呢就说，哎，你既然已经在印尼了，你能不能成为我们的耳朵，成为我们的鼻子，成为我们的眼睛，了解那里的需要，看看我们的这个教会能不能够对那边的弟兄姐妹有所帮助，对教会有所帮助。所以他就上了街上就去问这些不同的人，说哎呀这个海啸，他都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海啸跟你们敬拜的阿拉，因为大是个回教的国家，印尼是回教徒很多的，所以他就碰到大部分都是信奉阿拉的，他就说那这个跟你们的上帝有没有关系。第二个问题说，你们的信仰对这个海啸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安慰？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呢？你猜他们怎么说？我们基督徒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但是回教徒很清楚回答，他说每一件事情跟阿拉都有关系。他说当然了，这个海啸是我们阿拉送来的。然后好了，那接着说好，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同样的回答的。之后他就问他们说，那这样的一个，那么你们的信仰对你们有什么帮助？那些人都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帮助什么意思？他说 How your religious help you in 就是 goes through this difficulty， 对不对？你的信仰怎么样帮助你？然后他说哦，我们就是希望这个阿拉不要再送一次海啸来。非常的被动，而且非常的无望。因为在伊斯兰的信仰里就是一个绝对的服从，当你绝对服从阿拉的时候，阿拉就祝福你，这是他们的信仰。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回应呢？在四川地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无神论的。我是从他的心里，因为罗马书一章说得很清楚，人都知道神，借着所造之物都知道，在这种危机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呼喊，就像战壕里没有一个士兵是无神论一样，他们都会呼喊，说天哪，怎么会是这样？那么基督徒怎么回应？我们来说天父的时候，当我们说这个父的时候，我们怎么想呢？当我们相信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临到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呢？我们当然有安慰，对不对？当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基督徒非常感谢上帝，他 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唱诗的时候说，一个很古老的诗歌，你的信实广大。所以我一来到 Middle West 的时候，就看到说这个季节的变迁，心里就产生很多的感恩。看到枫叶落在地上的时候，这个秋色的时候，代表上帝给我们丰收的季节，很多的东西都在这个时候秋天结果子。我们看到上帝的这个天父的预备，每日与我们同行，你的信实广大。所以这个是我们天父所预备的，所以我们想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的确在这天父的手中，这是给我们一种感受，说知道这个天父是慈爱的天父，眷顾的天父，掌管的天父。但是我们在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如果跟这个刚刚我谈的这个阿拉哈，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差别？我们往往忘记了一个临在的上帝，同时也是一个什么超越的上帝。你注意到这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没有说是在地上的父。愿人在地上都尊他的名为圣。换句话说，我们把上帝只看成是一个在我们中间满足我们所有需要的上帝。上帝是个慈爱的上帝，但是我们会不会想他是一个慈爱的老公公，巴不得把所有的 toy us 的东西都给我们的孩子。哎，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祖父祖母的经历？我还没有哈。我觉得再过五年十年，我女儿一结婚有孩子，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对待我的儿女。也有可能就是这样，就是说我知道，我们都知道怎么样让我们的儿女高兴，对不对？如果他叫你爸爸，他很高，当然很高兴。然后呢，你如果有这样经历，我外公，我就说我的这个女儿的外公都很喜欢他们。我知道小的时候，他们一到我们家来接的时候，哦，抱他出去，然后就问他你要什么？要吃的、喝的，要去玩具，对不对？我们在北美都叫去 toy us， 去买这个外祖父、外祖母的这种心态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对上帝往往有这样的感受，以为他是一个就是这样的简单的临在的上帝，忘了他是一个超越的上帝。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来思想美国选举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对我们很有影响。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我们都是一个小太阳，独生子女。我很感谢主啊，我们这里可以多生几个孩子。我们昨天讲的生养众多哈。那如果我们是独生女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在家中最重要的小太阳，在中国的文化中非常明显的，两代人都是服侍最小的。He's our king， 在我们家里，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觉得我们长大的过程中，上帝也是这样的，因为上帝是要让我们，我们是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没错的。但是同样我要强调的，这两件事同时是真，上帝仍然是个超越的上帝，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要掌权，他是主。所以我们在北美长大了，过了多少年，我们在这里可能有五十年四十年在北美的人，那我到美国也不是很久，大概有二十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在美国待久了以后，觉得这个政治会影响我们。我如果不喜欢布什，没关系，我忍耐四年 ，I'm going to vote him down， 对不对？终于有机会了，我不喜欢 Republic， 那我就来 vote Democratic， 或者我 vote 这个 Independent。我们都有一个机会说，也许我可以把，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些文化遗产对我们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把，当我们不喜欢上帝的时候 ，Let me vote him down， 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思想？一个民主的社会往往是觉得我们可以，我如果不喜欢你上帝某一个属性 ，Let me vote you down， 对吧？我可以把你投票下来，今天你不要你来做主，我今天做一回主，然后将来我喜欢你的时候，我喜欢你某一个特性的时候，我就让你做主。这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不过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们。有看到今天我们在周报里要选举我们将来的牧师，那我是一个牧师哈，是的，我们教会要投票来选一个牧师，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对的。我刚跟我们的司会也讲，其实如果一个圣经的符合圣经的一个用词是呼召一个牧师，说神是不是把这个牧师，我们现在应聘了不同的牧师，是不是放在我们中间，是他将来是我们心目中按着神的心意来牧养我们，是他有没有一个呼召。Does God call this pastor to this church? 牧师不是王，不是上帝，他是一个牧者。但是当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聘一个牧师是很重要的。他只是我们的一个雇员。 而上帝呼召他们跟我们一同带领，你们的经文你们写得很好，是呼来让他在我们中间一同搭配侍奉。所以我们的文化都反映出来我们的 election， 圣经是讲我们要选一个我们的中间的一个领袖出来，对不对？都是要选择。但是还有一个词，就是你要同时选择，还有一个呢是看神是不是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中间，这个张传道是不是上帝要呼召他来，在他心中也是呼召他来牧养我们这个教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用圣经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侍奉，看我们的家庭。如果说耶和华是仁慈的君王，耶和华也是大有威严的君王。圣经中如果说这个上帝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他是王， He's a king。 当我们说父的时候，你回到这个近东的文化里头，当他们说父的时候，父为君王，很像中国古代王朝里头说什么君君臣臣，说王呢是一个国家的父。我们说孙中山怎么说，开国之父啊，我想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了。所以有点说，当我们不是简单的一个只是在地上的父亲，他有慈爱的一面，他有良善的一面，但他仍然有他超越或者他圣洁的一面。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更像晚清的电视剧里头的那个王，而不是像我们平常所说的我们的外公把孩子带到 Toy Us 给他买玩具的。这位上帝要统帅我们，他以恩慈待我们，然后我们用良善回应他的恩慈，他以主权带领我们。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耶和华作王，洪水泛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稳妥，不用为将来忧虑。我希望我给你一个平衡的画面，上帝是君王，这个君王是仁慈的君王。当我们在大陆长大的孩子，我很不喜欢人做君王，但是圣经中给我们讲君王的时候，不是一个独裁。你看到圣经中大卫做好事的时候，就是他带领他的军队到外面去征战的。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他是牺牲在十字架上，他战胜了死亡和罪恶，如他说仗着十字架来向死亡来夸胜，是我们的元帅，他是舍身的元帅，是这样一个王。你不爱这样的王吗？为我们舍身，战胜我们没有办法战胜的死亡和罪恶，是这样一个君王。当我们期待改变我们自己对上帝的认识之后，我们要来看看上帝的世界。在主导文接下来就是说，怎么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上帝的国在哪里降临？那我们的主题说要建立天国在人间的时候，耶稣基督给一个意象说，愿你的国从天而降。在启示录里头都说到，他看见一个城过去以后，什么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到了这样的时候，什么是上帝的国？我在星期五的时候简单的说了一下，如果是一个 comprehensive 定义的时候呢，来定义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主权在这里运行，上帝那在掌权的地方就是他的国界，就是他的疆界。无论是在网络里面，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还是在我们的教会，还是在我们的家庭，他所掌权的地方就是他国度领导的地方。因此神掌权的一切领域就是好消息。还记得耶稣基督怎么样传福音的吗？我们今天讲到使命，我昨天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文化使命。当我们今天来思想上帝掌权的时候，这是一个大好消息。你有没有想到过，当耶稣基督来传道的时候怎么传道的？还记得吗？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然后他走遍各城各乡传扬天国的福音。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他的使徒们继续在讲天国的福音，其中他特别强调十字架是带来天国福音的核心。当我们说十字架的时候，是代表的是一个浓缩，是代表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无罪的生活，受死复活升天，在天上掌权，圣灵降下，这整个 comprehensive 的这个真理来讲十字架的。但我们可能只想到他钉十字架那一刻，不是的，来讲这个十字架的时候，说这个十字架成就了天国的福音，以至于天国可以带到人间。 还记得在旧约中讲福音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2章，怎么说？传福音的脚宗是何等的佳美，我们都会说，对吧？那报佳音，那我们一块来说，报佳音传喜信，到 Christmas 的我们都会说，快到这个圣诞节了啊，你们来说，你们不背圣经的哈，报佳音传喜信的人是怎么说？好，那这里都什么样的佳音呢？没有说，对不对？说没说？他说你的神掌权了。注意到哈，他报佳音传喜信，小宗是何等的佳美，就是说要报什么样的喜信呢？是 Your God reign， 你的主做王了。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做王的信息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不过我们可能不是很激动，耶稣基督做王在天上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但事实上不是的，我们应该 exciting， 对不对？我们应该为说耶稣基督做王要匡扶正义，要把恩典传遍万邦，这件事情是大好的信息。所以当这样的事情来想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神的世界，当这个国度或者说神的世界是什么样一个世界，我们怎么看待上帝的世界。我知道在教会历史中对上帝的世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能，我有一次分享这段信息的时候，一个大陆的传道人他说，主耶稣不是说吗，我的国不属于这个地上，他上十字架前世的。哦，很有道理。然后他也讲将来这个世界，彼得前书说的要被有形的事的要烧毁，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个毁法。所以基督徒在整个的这个认识圣经认识真理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核战争爆发是最好的，基督就来了，这个地球被毁了，我们都提到天上，将来上帝再造一个星球，我们在上面，这是一种看法。但是这个跟圣经的看法是一致的吗？让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昨天在星期五的时候走过了救恩历史，其中有一个挪亚的事件，我们都知道洪水，神说毁了那个当时的世界， Listen to me， 毁了。但这个毁了是不是完全的毁掉呢？挪亚是的，很多的天有不同变化。我学大气物理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在不在中间，那个我们一块学大气物理，那的确天体有不同的变化，云层跟现在肯定不一样，那时候可能 greenhouse effect 是 more positive， 也许对我们更好，所以那个时候人活900岁活600岁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当这个生态环境整个改变以后，人很快都降为100多岁了，对不对？亚伯拉罕活了100多岁。好了，暂时讲毁了，所以彼得也讲毁了。那么你如果看一看施洗约翰来讲毁的时候，他说现在我用水施洗，将来耶稣来的时候用火来为你们施洗，用圣灵为你们施洗。所以第一次是用圣灵施洗，那么火施洗还没有到呢。就是彼得讲将来他再来的时候，那这个火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要烧毁什么呢？是要把有就是看得见的都烧毁，还是说要把那个不属于上帝国的销毁？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他在讲什么？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这个有一个在加尔文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说圣经与末世。他其中说了一句话说得很，他说如果这个世界将来被魔鬼统战，然后呢上帝没有办法把它毁掉重造的话呢，表明一件事， God failed。 你有没有觉得，你看我们在创世之初说的什么，创世纪生养众多遍满这个世界，这是上帝的形象。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有一句话说我们是成为新造的人，对不对？旧事已过变成新的。实际这句话更准确的希腊文翻译是说我们成为新的创造的一个部分， part of new creation。 所以你信主的时候，你跟你过去的你有没有一些一样的地方，有些连续性，很不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改变，但是很多地方是一样的。陈彪还是陈彪， Bill 还是 Bill， Sister Ho 还是 still Sister Ho， 但是我们的心意开始更新了。当耶稣基督复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吃嘛，对不对？他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灵体，他也吃饭。当然他有个改变，他穿墙而入，别人不知道他怎么进来，他对物质的世界有一种掌管。他进来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进来，门都关着的，但是他吃鱼的时候照样很香。所以我有一次就是跟一个在奥兰多餐馆里工作的一个人，我就问他干什么，他原来是拉小提琴的， 在中国大陆是一个艺术家，到这儿也只能打工了哈。那个锦绣中华倒闭了之后就不拉琴了，然后他觉得很没有盼望，我就跟他分享福音，我说你呀以后不会失业的。他说什么意思？我说天国将来临的时候呢，牧师失业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像我们昨天说的，每个人都认识圣经，认识上帝，不需要再讲道了，但是呢你还要做饭呢，你是不会失业的。事实上呢，就是说我们在想着天国的时候，将来那个临到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跟圣经讲的是有区别的。在这个连续性和不连续的时候，就是说到底我们跟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宇宙万物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实在是有的时候离开圣经蛮远的，以为我们将来，就是我星期五说的唱这个你真伟大的时候，我们唱出来就是说回天家，明明他说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说回上去，没错，我们天堂是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就是说上面，我们先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打开你们的圣诗，当 Isaac Watts 在他的这个 Joy to the World 这个乐哉主灵来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当时是根据诗篇96篇，然后亨德尔来谱这首曲的。这里我们在圣诞节都来唱的，当然事实上呢，这个并不是讲耶稣基督第一次再临的，这是讲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乐哉主灵。所以这时候他讲的说，普世欢腾，救主以来，全地接他为王 ，The earth receive his king。所以你如果看他很多东西，他说，田野江河，不光是人心预备，接下来第二段说，田野江河，平原山岗，然后都用喜乐的心环绕不停，大地要接耶稣基督为王。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只是像我们去麦当劳吃饭的时候，那个 wrapping paper 就是把它这个吃完以后就扔掉了，我们将来都到上面去了，还是说这是上帝的世界，我们要关注这个世界？我很高兴来到 Wisconsin 哈，那我有幸认识这个作者是你们学校的教授，叫 Calvin DeWitt， 他是这个 Professor Environmental Study of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啊，这是你们的教授。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本书，他说是怎么样按着圣经来回应我们现在的 environmental issue。 所以我一段时间我老跟我们教会讲，哎呀，如果我现在还做气候变迁，跟这个李金龙一样多好啊，肯定写这个 grounds 肯定容易拿到钱，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在讲气候变迁，讲 greenhouse effect。 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袖手旁观，说哎呀这个地球我们就等着哪一天结束了我们就完了，而是真真说上帝说他在创世之初说你们要管理这个世界，其中第二章说到说什么，在 garden 里头，对不对？你要看守这个园子。当然我们将来的世界不是一个简单的只是一个农村式的，但是我更觉得是一个 garden city， 整个好的文化都会被上帝所存留，坏的这一切悖逆上帝的东西都会被销毁。建立天国在人间的时候，我们要来看待他整个所造的世界，我们怎么样来管理这个世界，就像不要做一个暴君，而是要做一个上帝讨他喜悦的一个儿女，来管理Florida 的 manatee， 来看这个牛羊，中国的熊猫，这些石头都是上帝所造的一部分，他们没有人的那个尊贵，但是仍然是神所造的。看待你的工作，当你这样来看上帝的世界的时候，你怎么看你的工作？我昨天讲了很多。因此天堂是我们一个过渡的，如果你看神学著作它都会讲 intermediate， 是我们中间的。所以如果我今天出去出事了，然后被主接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去天家了，没错，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但是呢将来我要有一个，我们昨天讲到了，我们将来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是基督在有形有体的再来的时候，那个是我的归宿，新天新地是我们最后的归宿，在天上那段时间并不是我们永久的归宿，不是吗？看启示录不是这样的吗？在启示录里头，请弟兄姐妹打开你的启示录， 在第十一章来讲到两个很重要的经文，在这个第十一章里讲到第十五节，他这样说：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这是宣布耶稣基督的国完全成就的时候，他说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所立的耶稣基督的国了，是吗？这是 transformation， 这是一个改变，这个星球要变成上帝的国。如果伊甸园是开始，在结束的时候，整个的星球要变成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激励你盼望那样一个美好的时候到来，没有罪，没有死亡，上帝作王在人间。接下来再看我们的星球，我点一下，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奖赏也要审判。所以我们这个第这个十八节的时候，他说列国的愤怒，我是念这个新译本哈，你跟着我看，列国愤怒了，你的震怒也临到了，就是说反叛上帝的这个时候到了，死人要受审判，你众仆人、众先知、圣徒和所有老少富贵贵贱的敬畏你的名的人都要得奖赏。好，这是讲我们要得奖赏。接下来他又说，你也要毁灭那些败坏全地的人。 You're going to destroy those destroyer of the earth。 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这个星球？怎么看待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觉得这个工作只是一个没有什么 exciting 的混饭吃的？还是看到说上帝托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工作，震惊事都是一个荣耀神的机会，因为这个在上帝的手中将来要变成新天新地的一部分。阿们。愿上帝祝福我们现在手中工作。我们不是每天都在教会里能够有聚集敬拜神的，但是我每天都有亲近神的机会。我每天从星期到星期五都在上帝的世界做园丁，做改变。这是上帝君王的家成为我们的家。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我们怎么第三个方面，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知道在他一开始祷告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还不是一个普遍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还没有尊耶稣基督的名为圣。我跟那个 Bill 聊天的时候，包括 McCann 所谓的保守的，他只是说他 man of the faith， 他不敢说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他这样说，别人会嘲笑他，一个政治家就可能失去某一部分的选票。但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尊耶稣基督的名为圣呢？如果上帝，我们看完对上帝的认识，看完对上帝的世界的认识，这个大的意象、大的画面，我不知道我是激励你了还是让你感到 disappointed。 一个意象是激励我们来走的，如果名没有意象就放肆。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看到说这个教会神的托付的重大，我们就觉得没有方向。所以我相信求主帮助我们看到前面这两点之后，是愿意说我们怎么样来参与做一个基督徒。不光是觉得说上帝赦免我们的罪，逃避上帝将来我们念的这些愤怒，更愿意积极的参与已经得胜的耶稣基督的国度。你可以为地上的老板做很多的事，可是都不是存到永远的。当时你为天上老板在地上做事的时候，尽心尽意的时候，这件事情存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的福音使命、我们的文化使命，要把人间变成天堂，这个不是靠我们做成的。还记得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说愿意主快来，主怎么样快来？记得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说，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什么？末日就要临到了。我们现在也在末后的时代里了，但是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当然不取决我们。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是他在他手里，但是我们怎么样积极的参与，会决定这个，会影响他。因为如果这个人没有满足，他就会再等待。在旧约里头，如果你看，上帝不是一个宿命论的上帝。旧约中本来神说七十年以后要回归，只是在耶利米说的， 但是但以理到的时候七十年以后他们还在被掳呢，神说话不算数吗？不是，是因为人没有悔改，所以就等待，这个等待四百多年耶稣基督才来。想想，我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在他的手里，但是我们怎么样回应上帝的呼召，看见这个异象，愿意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来比一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世界观，他们的价值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你在北美长大，在北美一个自由的环境里头，你来比一下，一个如果一个非基督徒他怎么样来看待什么叫一个好的生活，有的时候非常的有意思。我问非基督徒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哎，我呢希望找个好的工作，我也希望我的儿女呢不要长大的时候背叛我，不要不信主，或者说呢不要 on drug 啊，然后呢我呢等我退休的时候提前退休，我有这个 economic freedom， 这美国人我经常问他们，然后呢我可以去到世界各地旅游啊，特别我愿意去中国，中国有很多美的地方。这是一个不信主的我公司的人给我讲的，让我很吃惊。我就是跟我没有做牧师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有时候聊天呢，我说 What is your dream， 你想做什么，然后他说啊，基督徒嘛，呀当然了，我很爱主，我最大的改变就是认识主，但是你说我真正想什么，我说对，你想什么，我也是啊，你看我有两个孩子，我希望他们都听话，在教会里长大，他们也爱主，上大学上一个好的大学，然后将来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职业，尤其是律师，尤其是这个教授，尤其是医生，这是我们很羡慕的。传道人嘛就算了哈，这是我最不好的叫做传道人笨一点的就算给他上帝。然后呢我也希望我的儿女将来还在教会里长大，然后他跟基督徒结婚，然后呢希望他们能够很平安的生活，然后呢我自己呢也希望我有点钱在退休的时候呢能够去旅游，不过我也去看看宣教士啊，到中国四川去一下。你看到我们是不是很相像啊？当我描述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是真是这样的？我是想很实际的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跟这个主导文想给我们的意象其实差很远。这是为什么你我都很喜欢主导文的下一部分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改变，看待我们的工作，看待我们传福音，看待我们怎么样养我们的下一代人。当我们来这样看的时候，我们也许能够说，哦，主啊，我们愿意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你给我们一个大的意象，是我们自己不能做，但是我们来依靠你的恩典，也许我可以为这个神国添砖加瓦。在这个国度中，我虽然不是牧师，虽然我不是，因为牧师也不过是一般的人，也是软弱的人，我也挣扎我的女儿去哪个大学，是去常春藤还是去一个 Christian school， 我们都有挣扎，但是我现在觉得是太值得了。我们大部分人在美国讲我们的孩子，我们是移民，我们大概都让他去公立学校，对不对？因为不用花钱，然后呢公立学校是好的，所以在这里头他在他形成他世界观跟人交往的时候，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晰的。教会的主日学也是不容易把很这些重要东西都讲了，怎么管理时间，怎么敬拜，这些我们都不断的讲，可是他不一定能够 articular， 尤其在这个国家越来越离开神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思想思维都在竞争，对不对？他都要 sell 你，你值得开 Mercedes Benz， 你值得开这个，所以你是 worst 的，所以你都孩子也是这样的，所以他们 iPod， 我就是去这个 Boston 开会，去 Harvard， 然后就去拿张图说，哎呦，你这里什么都要钱，我说你去 A&M， 人家都很欢迎你的，不要地图，不要钱的，欢迎你参观。他说哈佛太多，他说交两块钱是正常的，然后他就说起来，我就说到 iPod。他说 I cannot believe you don't have an iPod。 OK， 当然我们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我们思想选择一个什么学校的时候，其实大学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在前面没有花钱进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但是我觉得大学让他无论他学文科理科，因为研究生有很多的时候可以去，可是在一个小的学校里，他可以有跟教授的 mentor， 他可以建立他的基督教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当他再去有很好的一些基督教大学，维特亚学院，他将来去 medical school 是没有问题，你建立一个很深的信仰根基，你再去其他地方的时候你不会 waving， 亲爱的弟兄姐妹，把钱花在值得花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到时候把神，像我昨天说的，给我们的这个三个孩子，两个孩子，这是宝贝，让他们知道将来永恒的价值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打仗的时候，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让人感觉我们好像是打一个失败的仗，有点像 Wisconsin 和 Ohio State football game。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现在是 Ohio 厉害还是 Wisconsin 厉害啊，但是我们总觉得好像我们是在输的那一边，有点像说，哎呀 ，sports 这个 spirit， 我们去打仗的时候，哎呀，你就告诉我们的这个弟兄、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属灵，我们好像打一个仗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要好，是的，我们的精神要好，但是似乎让人感觉好像耶稣基督没有在天上作王，我们好像是一个打不赢的战争，但是事实上不是的，事实上不是的，所以。当我们来在思想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预备参与这个建立神国在人间的？当地震来的时候，你们怎么回应的？祷告、奉献、差派。你们的四川人有没有感到要去了？我去开会的时候碰到一个香港人，一个教会的平信徒，并不是教会什么领袖。当地震来临的时候，他全家四个人带两个女儿。他是一个 business owner， small business owner， 就是一个生意人，从达拉斯就飞到四川，待了两个月的时间，然后跟一些不信主的人一起做这个怜悯的工作，然后他就惊奇的发现，当这些不信主的人回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失落感，他们说，哎呦，别的人都生活一样的，我们激烈的经过这两个月的挣扎服侍那些人，可是别的人都是一样的生活，他就给他们传扬福音呢、啊，告诉人生的目的啊，很多人信主啊，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寻找人生要干什么，有没有一个值得你活的人生？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选择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把人间变成天堂，透过他的恩典变成天堂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不是任何事情都要放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来看？我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中世纪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呢，讲到一个孩子跟三个工匠的对话。你知道中世纪的时候都建很高的 cathedral， 就像我们昨天我跟我们的叶弟兄和那个另一个穆道友，我们一块到你们这个美丽的大学，我觉得比 Ohio State 漂亮多了， Ohio State 很难看的，对不起，我在做 postdoc 不应该这么说，但是的确是 Wisconsin 这个 Madison 要漂亮的多，那看到很宏伟的建筑，就像 cathedral 一样。那么在中世纪都有这样的建筑，在那个建筑里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呢就要寻找他将来的职业，那么他就问这个工匠，看到这个在建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然后他就问这个第一个工匠，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其实我都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每天就是说把这个砖刻齐了，这个石头刻齐了，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做，所以我这么做，我就把它做好。还有一个人呢，他就问完以后，他说 This is not really exciting 哈、啊，他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这孩子就跑到另一个工匠呢，他说你在做什么？然后这个人他说，哎，我做这个工匠呢，也是一砖一瓦修平，不过呢，我有一个目的，就是养家糊口，我们的孩子，我的家人可以有的。说，哎呀，这个不错，但是呢，仅仅这样的吗？然后他就再去问第三个这工匠，他说是的，我在一砖一瓦的来做这个事情，把它弄平了。这个砖呢，我知道会做这个拱门，那个砖将来可能来做 cathedral 的这件事，那我知道我在一砖一瓦建立上帝的国度在人间。亲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来看待你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方向。当我们这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聚会三天结束的时候，你在建立什么样一个国度？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建立我们的 kingdom，你的实验室，你们的家庭，你是建你自己的王国，还是建立上帝的国？还是你糊里糊涂在建，不知道建什么？还是像，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这个工匠第三个一样，我清楚一砖一瓦建立上帝的国，也养家糊口，这个都是该做的，可是我要知道整个的 overarching 这个整个的是来建立上帝的国，我的家庭，我养家糊口都是应该的，都是美好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这个大的意象， 当我们失去这个意向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没有推动力，这个教会就不会增长。教会增长本来不是目的，教会增长是因为有一个远景，上帝的国度要在人间设立。我们希望将来普世的人万族万民要来敬拜上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意向，愿上帝悦纳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你的见证人。你恩待这个教会，在我们寻找你的旨意，寻求带领者的时候，主啊，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愿我们每个人爱你更深，跟随你更好，更美的服侍你，一同建立你的国度在人间。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